中標財運到， 更祝各位好生意年年進步， 一於買間屋收租啦，最爽人著數啊，人人啊又富豪， 恭喜各位運氣到，個個好彩數， 個個人發財最好，新年又進步， 呢我祝各位喺新春更多財路數， 更祝各位好生意年年進步， 揾到有好多錢得買翻成搭鋪啊，年年又富豪， 恭祝各位運氣到，個個好彩數。 最爽人著數啊，人人啊又富豪， 恭喜各位運氣到，個個好彩數， 個個人發財最好，新年又進步， 呢我祝各位喺新春更多財路數啊， 更祝各位好生意年年進步， 揾到有好多錢得買翻成搭鋪，年年啊又富豪， 恭祝各位運氣到，個個好彩數。